第194集，没有人可以分开我们。仁义透过车窗看着眼前黑漆漆的工地，不解道： 你来这里做什么？ 拿东西。 拿什么东西？ 做炸弹的东西。 什么？ 我的枪只有7发子弹，对付他们不够。 你想做什么？ 白燕给了我他那个同伙的下落，我要去找他。 那个就是那个有反侦察能力把警察追踪都给甩了的那个人？ 他是个退伍特种兵，代号黄燕，很多脏活都是他干的。另外张文代号是程燕，是他们故意安插在体制内的，就是为了打探风声和掩盖一些纵火证据。红燕和程燕都有好几个人，从白燕开始往上就是专属某一个人的代号了。组织里负责技术的代号是青燕，蓝燕是个非常神秘的人，没有人知道是谁。据说他们的资金都是他提供的，这些都是白燕告诉我的。 红橙黄白青蓝紫，哦，既然这个黄燕这么厉害，你应该通知警方去处理。难道你想自己一个人去抓他？而且人质也在他手里吧？ 我通知警方，很可能我也暴露了，不只是向警方暴露，而且是向紫燕暴露。现在警方封锁了消息，紫燕应该不知道白燕是死是活。如果黄燕被抓，他就能猜到是白燕开了口，他可能会销毁很多证据和渠道，甚至逃跑，让警方的侦查变得更加困难。 可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。 仁义一把抓住了龚应贤的手，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安。 所以我才需要一些东西，我买了些原料。 你怎么买到的？ 我自己的化学实验室有几个供应商，这个人是只要给他钱他从来不多花。 都是危险的原料吗？ 龚应贤抓起仁义的手在唇边亲了一下，同时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 原料只是普通的原料，危不危险要看在谁手里。你站在那边帮我放哨，等我回来。 应贤。 仁义看着龚应贤的背影深深叹了口气，解开安全带下了车。现在虽然是半夜，看起来四下无人，但仁义做贼心虚，左顾右盼之后挑了个堆放光缆的地方猫着，想稍微遮挡一下自己。才站了没一会儿，一道强光突然毫无预兆地射在了仁义的脸上。仁义本能地抬手遮挡，眼睛被刺得睁不开，心脏也被吓得狂跳不止。他以为警察来抓人了，拔腿就想跑，可是又想起，哎，被通缉的并不是他呀，他跑什么？他应该去通知龚应贤才对。 哎，你给我站住！ 仁义的眼睛勉强适应了光线，他眯起眼睛看去，那束光分明是手电筒，且对面只有一个人，难道是打更的？仁义立刻冷静了下来。一个老大爷一手提手电一手提棍子跑了过来。 他妈的又来偷电缆。 大爷我不是小偷。 老大爷举起棍子就要打，仁义侧身闪开了。 我说了我不是小偷。 你不是小偷，你大半夜跑这里来干嘛？ 仁义一时语塞。是啊，他半夜3-4点钟跑到一个偏远的废弃的工地上干嘛呀？ 我要报警。 哎，我就是警察，我在查案子保密。 他心想，好歹他以前是武警，不算冒充警察吧。大爷愣了愣，把仁义上下打量了一番。 你警察证呢？枪呢？手铐呢？你怎么证明你是警察呀？ 我便衣。 哎，我混了一辈子工地，你这种装警察骗罚款的我见得多了啊！你就是小偷，哎，还敢冒充警察？ 大爷举起棍子又要打，仁义赶紧躲开，他也怒了。 哎，你再打我还手了啊！ 我这就报警。 别，您别报警，大爷你冷静点，我同事马上就回来了，一会儿他跟你解释，真的。 大爷举着手机狐疑地看着他。 你蹲下。 任意叹了口气，只好蹲下了。 年纪轻轻，相貌堂堂，不学好。哼，看见那牌子没？ 任意看了看电缆旁边竖了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光纤无铜，偷盗无用。 识字吗？ 任意懒得开口。 识字吗？念出来。 我都说了我不是。 念。 光纤无铜。 纤。纤纤。不是纤。小时候不读书，长大了当小偷。 我这。这。 任意简直哭笑不得。这时两人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任意扭头一看，正是龚应贤。大爷紧张起来。龚应贤走到两人面前，镇定地把任意从地上拽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 这大爷以为我是小偷，我跟他说我们警察办案，他不信。 龚应贤掏出自己的证件，把那大大的带有警徽的一面对着大爷。 哟，真是警察呀。不好意思了，警察同志，那你们忙吧，哎，你们忙。 哎呀，没想到这破地方还有人看守。 帮我把东西放车上，我们赶紧走。 龚应贤拖回来一个板车，上面有一个编织袋和几个密封桶。两人快速地把东西搬进了后备箱。这时，任意的余光瞥到身后有光亮一闪而过，显然是那大爷在偷看。 他很可能会报警。那怎么办？走。 上了车，让人快速离开了。回到临时居所，龚应贤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了卫生间，在地上铺了一张大塑料布，然后递给任意一张纸。 天亮之后，你去帮我买这些东西。 任意接过来看了看，什么电钻、灯泡、棉线、透明胶、消毒液、洗衣粉，乱七八糟的有30多样东西。 应贤，我还是觉得你应该通知警方，我不想你去冒险，也不想你犯法。 距离20年追溯期的最后时限只剩下4个月了，这是我仅有的机会。任意，我这一辈子都在寻找凶手，现在真凶已经呼之欲出。 可是 我之所以带着白燕离开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在警方内部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阻力。这次我被通缉更证明了这一点。只要我们想往下查，迟早都会出事。如今我变成了嫌疑人，严检被停止，也许现在只有靠我自己才能查下去。 任意从龚应贤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眸里看出了1分皮2分狂7分恨。他知道复仇的执念已经完全绑架了龚应贤，让他变得愈发不顾一切。龚应贤他可以不当警察，但他不能不去揪出真凶。 好吧，我也希望你能抓住子夜，把这个组织一网打尽。 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，黄燕是子燕的头号打手，是真正与子燕有很多实际接触的人，也许他能帮我们找到子燕。我知道我在走近他，我就要走到他面前了。他害怕了。 龚应贤收紧了抓着任意肩膀的手，连他自己都未察觉到他在暗暗使力。任意痛哼一声，龚应贤回过神来，松开了手，脸上的偏执与狂热在瞬间褪去了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： 弄疼你了吗？ 没事。 任意，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保护你已经变得比我的复仇更加重要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要打败紫燕。你可能是这辈子发生在我身上的唯一的好事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这样的人有一天也能谈恋爱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夺走我重要的人。 没有人可以分开我们。